大卫传嘅第七讲。嗱，今日我哋系要讲撒母耳上嘅25章同埋26章。嗱，喺要讲呢个信息之前，我都想重申一下，就系我嘅讲道绝对唔能够系代替大家嘅读经。其实大家好应该喺自己屋企读咗经，然后先至嚟听我嘅讲道，就会相得益彰，事倍功倍。但是如果你正是听我讲到你自己不读经的话是没什么好处，所以大家是注意读经是很重要。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要自己申冤，神必报应。其实这个的题目和我前个礼拜那篇道是很相似，大卫在隐基底的山洞有机会为自己报仇，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说我不可伸手害神的受膏者。今天我们会见到大卫又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做。我们首先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一篇道的大纲，是有四个部分，跟我上次的那篇道很相似，是吧？上次都是有四个部分，但是就由四个不同的地方来到分段。今次呢是四个不同的人物。哪四个人物啊？第一和第四个都跟大卫有很大的渊源。第一个是撒母耳，是大卫的好朋友。第四个呢刚刚相反，是他的对敌，是他的对头，追赶着大卫，是要杀死大卫。这个就是扫罗。还有第二第三呢是一对夫妇，很有趣。这对夫妇的丈夫叫做拿伯，是一个愚蠢的人，但是他的太太呢是亚比盖，一个非常之有智慧、非常之美丽的一个女人。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主角，就是撒母耳。经文两次讲到撒母耳的死亡，在撒母耳上的25章1节和28章3节。撒母耳可以讲得是士师时代最后的一个士师，但是亦都可以说是在先知时代的第一个先知。撒母耳永远都是将神放在首位，他是敬畏神，他不敬畏人。扫罗呢刚刚相反，他非常之敬畏人，他最怕人哋怎样看他，所以他永远都是将人民怎样看他是放在首位，神怎样看他呢反而他好像不是很关心一样。撒母耳就刚刚相反了，他将神放在首位，凭着信心勇气来到带领以色列人由士师时代进入君王时期。他高立了扫罗，亦都高立了大卫，他不断地保护大卫，忠谷大卫，因为他知道就算他自己去世以后，若果以色列国在大卫的手里面，一定是能够得到兴旺。撒母耳是一个非常之谦卑的人，他没有为自己来到立任何的纪念碑，他死后他只是希望能够葬在自己的坟墓。自己的坟墓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原文这个字希伯来文是什么？自己的屋企，他希望葬在自己的屋企，可能就是葬在自己的后院、自己的花园里面。相对扫罗呢为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扫罗非常之骄傲，非常之自大。这个纪念碑在树加密，加密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但是扫罗的纪念碑不是在树出名的加密。出名的加密，以利亚先知将来是会面对450个巴力先知跟他们斗法。这个加密是很出名，在以色列的北部，但是扫罗为自己立碑的地方呢在南面，在希伯伦南面大概7里的地方。撒母耳在身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服从他，希望要立一位王，但是他死后呢以色列人都来表示他们的哀恸，向撒母耳来到致敬。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参加了撒母耳的丧礼，我相信起码12支派的领袖是有参加，他们来向撒母耳表示敬意。那你说扫罗有没有参加他的丧礼？我相信没有。 因为扫罗已经和撒母耳断绝了关系有成七年那么多。但是扫罗我们知道，就算撒母耳死了，他将会在撒母耳上的28章仍然透过交鬼，透过女巫来到请撒母耳的灵魂上来，希望撒母耳能够给他有最后的建议。这个去到撒母耳上的28章我们先至讲。大卫你说有没有参加撒母耳的丧礼？我相信没有了，是吧？众目睽睽，他出现在撒母耳的丧礼，不怕被扫罗捉他杀他，是吧？我相信他没有参加。他也不需要参加，因为他在撒母耳的生前已经对撒母耳表示尊敬，表示他的爱意。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死的时候，大卫正在山寨堡垒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就是马撒达。他一听见撒母耳的死讯，他就怎样？一口气跑到去马撒达南边100多里的巴兰旷野那里去匿埋。哇，那你说为什么走到这么远呢？撒母耳死了之后，我相信他觉得少了一个靠山，少了一个保护。他很害怕，他想着他应该是逃离扫罗越远越好，所以他去了巴兰的旷野。但是他没有留在那里很久，他很快就回到去加密附近马云旷野的地方。这样第二个主角就出现了，这个就是拿伯。拿伯是一个富有的人，他很富有。经文告诉我们，他有3000只绵羊，有1000只山羊，他很富有。在那个时候，那些富有的人家，那些业主都很怕敌人来到抢掠他们的东西，例如是腓利士人或者是亚玛力人。所以每当收成的时候，他们就很怕，因为敌人是拣选在收成的时候才来攻击他们。在士师记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讲过，是吧？很多时候这些业主就会怎样？雇佣一些小型的队伍来保护自己的产业，就是好像大卫的队伍一样来保护他们。但是这个拿伯虽然他很有钱，但是他很孤寒。在树剪羊毛的日子，就是春天或者是秋初，是两个时候，就是剪羊毛的时候。这个时候敌人就很会来到攻击，所以大卫会保护拿伯的羊群。保护了他的羊群，大卫就说，喂，你可不可以给点食物给我的手下？喂，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吧？在当时的人的习惯来的，习俗来的。喂，你保护我的羊好像收保护费一样，是吧？我就给回点食物给你。当时的人亦都认为好客是美德，所以照顾保护你的人绝对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见到拿伯是怎样？他是一个非常之愚蠢的人。和合本叫他做刚愎凶恶。我又要多谢Betty Lee 姊妹，他呢就见到我的 PowerPoint 呢打错一个字，我打了刚愎凶恶。很多时候我们会读什么？刚愎自用，是吧？其实原来是刚愎自用。刚愎自用什么意思？不听人讲的一个人，非常之自我，不听人讲。这个人非常之凶恶。在圣经新译本和当代译本是将它翻译成粗暴凶恶。这个人是不是因为这样以致他是这么有钱呢？我们没办法可以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拿伯是属于加勒的家族。加勒是谁啊？是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记不记得12个探子啊？其中有2个好的探子，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只有这2个人是照住神的话语希望进入迦南地，但是其他那10个探子呢都不主张。所以加勒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英雄。但是亦都有学者注意到，这个字加勒是希伯来文是什么？是狗。所以有人认为 咦，这段经文是不是一处影射这个拿伯，说他好像只野狗一样那么凶暴呢？有这样的可能。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撒母耳上的25章17节，说没有人敢跟他说话。还有呢，他自己的手下叫他做比利亚的儿子。什么叫做比利亚？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他自己的太太呢，说他人如其名啊。那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拿伯的意思，希伯来文就是愚蠢的意思。那你说做爸爸妈妈怎会跟个仔改个这样的名字啊？是吗？相信拿伯很小的时候已经很愚蠢，所以呢家人跟他改个这样的名字。拿伯除了愚蠢，他是一个非常之残暴的人。当大卫的使者来到拿伯那里希望得到食物，拿伯怎样啊？即刻发脾气。经文说他侮辱大卫的使者，撒母耳上的25章14节。原文的希伯来文侮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代表一只飞禽飞落来想捕猎他的猎物，撕裂他的猎物的身体的时候发出来的尖叫声。这个就是拿伯。还有呢，他不感恩。大卫的手下帮他保护他的羊群，是吗？他自己的手下说的，哇，大卫的军队没有欺负我们，在大卫的保护之下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在撒母耳上的25章第10节，但是拿伯就不感恩，不肯给大卫食物，他甚至不感谢神。我们怎么知道啊？在撒母耳上的25章11节，他说，我岂可将我的饮食和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他说，喂，我怎可以将我的饮食，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原文是我不可以将我的面包、我的水、我的肉来到给这个不知来历的人。他忘记了他所有的食物在哪里来？是神所赐，是吗？他说是我的食物，这里就给我们见到他不是一个感恩的人。这里也是值得我们来到小心。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得到的东西就是属于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是神给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这个拿伯不单止他愚蠢残暴不感恩，他都非常之狡诈。在撒母耳上的25章第10节，他首先说，喂，我不认得大卫，大卫是谁？然后去到第十节的尾，他怎么说？喂，现在有很多悖逆主人的仆人啊，逃离他们的主人啊，我为什么要给食物给他啊？如果他知道这件事的话，很可能他知道大卫是谁，因为大卫正是逃避着扫罗嘛，是吧？就是可能因为这样，他认为不需要给食物给大卫。喂，你都是一个通缉犯来的，为什么我要给你食物啊？当使者回报大卫听拿伯说什么话，大卫怎样啊？好嬲，好嬲。大卫即刻发誓说，我一定要杀死拿伯，杀死他全家。哇，大卫为什么这么恶啊？他原谅了扫罗的，是吧？有机会杀他，他都不杀。为什么他对拿伯这么恶啊？喂，扫罗想杀他，他都能够放过了，拿伯不给食物给他嘛。你最多说他忘恩负义，自私自利，罪不至死。但是大卫就为什么这么恶啊？因为扫罗是王的嘛，他自己都说我不可以伸手害神的受膏者。但是可能他想，喂，你拿伯是谁啊？连你都看不起我，是吧？哇，所以他嬲到不得了，他说我要杀死你一家。今次是撒母耳死后大卫第一次受到试探，他就被愤怒占了上风。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他发誓他是要杀死拿伯。如果他真的杀死拿伯的话，这个对他日后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点解啊？因为会影响佢嘅声誉，会影响佢嘅品格。佢走去杀死一个罪不至死嘅人，嗱呢件事对佢嚟讲系会影响佢嘅声誉。嗱，好多时当我哋冇寻求神嘅旨意，我哋任意妄为、轻举妄动嘅时候，神好多时系会介入我哋，甚至否定我哋嘅决定。嗱，神就系咁样对大卫，佢差派咗一个人嚟改变大卫作出嚟嘅决定，唔俾佢杀死拿巴。嗱，呢个系边个啊？就系我哋第三个主角，就系亚比该。亚比该就是拿伯的太太，她是一个聪明又靓女的一个女人。哇，有人会问，这么漂亮、这么聪明的女人怎么会嫁给拿伯这样的人啊？是吧？哎，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啊？其实以前的犹太人和中国人很相似的，父母之命就怎么啊？媒妁之言，是吧？哇，佢个父母可能见到拿伯咁有钱，哇，攞笔大嘅聘礼，所以就将亚比该嫁咗俾拿伯。亚比该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啊？佢系聪明俊美嘅人啊！撒母耳上嘅25:3，拿伯嘅妻子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嘅妇人。仲有咧，佢系好有责任感嘅、啊。他虽然对大卫来到攞食物的事一无所知，因为侍者去找拿伯，不是找亚比该嘛。亚比该一无所知的，但是他说什么啊？亚比该说，愿者罪归我。撒母耳上的25:24，他又说什么啊？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撒母耳上的25:28。喂，给我们会怎样啊？唉，我都不知道这件事。不知者不罪，唔关我事，系嘛？唔系亚比该，我虽然唔知呢件事，愿者罪归我。仲有咧，亚比该系以善报恶啊！大卫嚟到兴师问罪，要杀死佢个老公，亚比该点样啊？话急忙攞200块饼、2皮袋嘅酒、5隻上好嘅羊啊！烫了很多的水纸，100块的葡萄饼，200块的无花果饼，绑在那些驴仔身上，然后走来见大卫，送给大卫和他的军队。哇，他是拿伯的妻子，他绝对有权将这些食物和大卫来到分享。除了他是一个聪明俊美的人，有责任感，他以善报恶，他亦都是很服从神的。他告诉大卫，他说是神拣选你成为以色列人的君王。在他的话里面，他似乎讲到扫罗好像一个平常人一样。亚比该在大卫的面前鞠躬，他说我的主，我的王。他叫大卫做主有成10次那么多，他叫自己做大卫的婢女有成6次。那你说，哇，哪里有这样的女人啊？服从大卫还服从多过自己的老公的，那你还说她贤淑？喂，圣经怎么说啊？我上次都跟大家说过，在世上我们是服从地上掌权，是吧？无条件的服从。但是除非世上掌权的人叫我们做违背神的事，或者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一定是要服从，是吧？圣经亦都话我哋系服从神，唔服从人。使徒行传嘅5:29，而家亚比该就俾我哋见到，佢见到大卫系神安立嘅君王，所以佢愿意系服从大卫。嗱，仲有咧，亚比该系一个属灵嘅人，佢知道大卫对神忠心，佢知道神对大卫系有佢嘅信实，佢甚至预言。神一定是会建立坚固大卫的家。他恳求大卫，他说你不要同埋拿伯，不要同我的老公一般见识。他说你不要玷污了你自己的品格，你不要玷污了你自己的声誉。亚比该指出是耶和华阻止大卫为自己来到报仇， 他不是说自己，他是耶和华阻止大卫来到报仇。这件事大卫自己都是认同这一点。迟点我们会看撒母耳上的25章33节，你就见到。阿比该不是说他自己老公无罪，他只是说，喂大卫，你不要透过你的手来到惩罚他，神自然是会惩罚拿伯这个人，惩罚大卫的敌人，你不需要自己来到出手。这个是阿比该所说。他还说什么？他说大卫你就好像被包住的宝藏，包住的宝器一样，神一定是会保护你的，任凭边个来到追赶你杀你，神都会保护你，扫罗一定不会成功地来到追赶你，神一定会遵守他的诺言，将你是摆上以色列人的宝座。但是阿比该说，在你登上宝座的路程，你不要为自己来到申冤，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这个就是阿比该所说。还有最后呢，他向大卫提出了一个要求。经文在撒母耳上的25章30至31节，阿比该怎么说？当神赐福给我的主的时候，求你纪念疲累。哇，你说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解经家说，喂，这里阿比该只是提醒大卫，喂，你将来遇见有好相似的事情，你就记得婢女同你讲的说话，不要将所有的事用自己的方法，你要是让神来到为你伸冤。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解法。第二个解法呢，他可能同大卫说，喂，你将来成为王的时候，我无论在哪里我都一样同你来到庆祝，为你高兴。但是还有第三个可能呢，第三个就是我认为的可能性，就是他向大卫暗示，喂，将来如果神祝福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来娶我。这个是我认为，迟些我就会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其实阿比该讲这句话和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两个大道，是吧？其中一个就笑耶稣基督，另外那个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个怎么说？在路加福音的23章42节，主啊，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是吧？这个就和阿比该所说的是很相似。大卫感谢神透过阿比该阻止他伤害拿伯，是吧？但他亦都很感谢阿比该这个聪明的妇人。在撒母耳上的25章33节，大卫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了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大卫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听人的话，听人的责备，是吧？你就见到他是一个聪明的人。拿伯呢，刚愎自用，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听人的劝告。扫罗呢，有人说他做得不啱，他会怎样啊？很多理由，很多 excuse 的，是吧？喂，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样做。很多人当被人指出他的错的时候，一定要解释为什么啊？他们认为这样才是聪明，我要被人见到我做这些事都是有原因的，那就显得我聪明咯，是吧？但是人家听了上来会觉得怎样啊？这个是愚蠢的人，是吧？他又在这里解释了。我们应该好像大卫这样来到接受人家的劝告。你看看大卫在诗篇的141篇第5节，他怎么写？他说，任凭二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喂，二人为什么会击打他啊？你看下面那节经文，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避。被二人责备的时候怎样啊？哇，好像他将膏油淋在你的头上膏抹你一样。喂，你有没有见过有人被人膏抹突然间他闪开的头，会不会啊？不会的，是吧？喂，被人膏抹是荣耀的事，是一件好的事，是吧？ 就好似诗篇嘅133篇所讲乜嘢啊？哇，喺弟兄喺埋一齐啊，彼此合一，就系、是、好似有膏油淋喺个头上一样，哇，非常之美丽嘅图画，冇人会躲避噶嘛，系嘛？但系嗰啲愚蠢嘅人就会点啊？会躲避。哎呀，我做呢件事有原因噶，你唔好话我啊！嗱，大卫所以就系一个聪明嘅人，义人俾佢嘅责备佢就接受，恶人呢，佢话恶人行恶嘅时候我就祷告。有冇见到大卫系几有智慧啊？系嘛，义人责备我接受，恶人嘅行为对我嘅行为我就祷告。嗱，所以我哋见到其实我哋接唔接受人哋嘅劝告，反映出乜嘢啊？反映出我哋同神嘅关系。一个属灵嘅人绝对系会接受义人嘅责备。嗱，拿伯嘅收场点样样啊？哇，佢嗰晚好高兴喎，喺处同佢嘅手下嚟到庆祝。佢唔知道原来审判好快就来临佢嘅身上，就系好似马太福音嘅24:38，话当洪水以前嘅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挪亚进方舟是哪一日啊？是洪水来临的时候，是审判来临的时候。这班人到洪水来临已经太迟了，想悔改都不得。其实阿比该当日就想将所发生的事情讲给自己的老公听，但是他的老公怎样啊？酩酊大醉，是吧？不能够讲给他听，所以等到第二日才讲给他听。拿伯一听见阿比该做了什么，即刻就怎样啊？中风。喂，为什么他会中风啊？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听见阿比该将这么多的食物给大卫，是他讲出来的命令，不准将食物给大卫，现在你给了这么多食物给他，他嬲到不得了，中风，是吧？另外有个可能性呢，这个更加是有可能。我头先说他已经可能知道大卫是哪个，有哪个够胆接济大卫啊？救大卫？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阿希米纳，大祭司阿希米纳的故事？他就是因为接济大卫，结果惹来什么啊？杀身之祸，不单止全家死亡，整个祭司城的祭司都死亡。所以你想想拿伯，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接济大卫的话，他怕不怕啊？若果扫罗怪罪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所以他中风。十日之后，神就拿走了他的性命。当大卫听见拿伯的死讯的时候，他就赞美神，他说我不需要我自己落手，神替我伸冤，神替我报仇。他最关心的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国度。然后呢，他记起阿比该跟他讲的话，记不记得那个要求啊？为什么我说阿比该是向大卫在处暗示紧要娶他啊？大卫即刻派他的使者走去向阿比该求婚，阿比该同意了，所以大卫就娶了他成为自己的太太。大卫不单止娶了一个太太，他还拥有所有拿伯的产业财富。这个对他很重要，因为这些的产业财富都在希伯伦的附近，对他日后建立他的王朝是非常非常之重要。讲到大卫的妻子，你不能够讲一个妻子，你要讲妻子们、啊、他不是一个妻子。我们知道他娶的最初娶的是谁、啊、是扫罗的女米甲嘛，是吧？喂，但是当大卫离家出走的时候，扫罗即刻将他自己的女儿改嫁第二个男人，所以现在米甲已经不是大卫的妻子。那你说哇，那就啱咯，阿比该做正室了，是吧？坐正了可以。喂，不是，似乎圣经告诉我们已经有人坐正了， 撒母耳上的27章3节、30章5节和撒母耳下的2章2节，每讲到阿比该之前，仅有个女人骑住她的，这个是谁啊？就是阿希嫩。阿希嫩相信就是大卫第一个妻子，除了米甲之外。阿希嫩亦都是大卫长子暗嫩的妈妈。记不记得暗嫩啊？就是强奸自己的妹妹的那个。阿比该和大卫都有生仔，叫做基利亚，在撒母耳下的3章3节。很多个学者认为这个就是历代志上的3章1节所讲的但以利，所以他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基利亚，一个是但以利。这个不是将来很出名的那个但以利先知，这个是大卫的仔。大卫在希伯伦统治犹大支派的时候，他是要求将米甲归还给自己。当时米甲已经嫁了另外一个人，这个老公很喜欢米甲，但是没有办法，大卫是犹大支派的领袖，只可以将米甲给回大卫。但是虽然米甲回到大卫身边，始终他好像和大卫不是很亲近。在《撒母耳下》的6章16至23节说米甲是没有小老哥，但是亦都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有小老哥。这个我们迟一点才会讲。大卫的问题是什么？他喜欢女人，好女色，是吧？所以他很多老婆，但是有很多老婆都不够，那里才是败。最后在撒母耳下的11章还犯了奸淫和拔士巴，是吧？造成很大很大的后果。这个就带领我们去到最后一个主角，这个就是扫罗，他仍然对大卫穷追不舍。但是在这里那些西弗人又出现了。喂，记不记得西弗人啊？曾经出卖过大卫，是吗？他们是加纳的后人，他们是犹大支派，应该和大卫同气连枝的嘛。但是他们就出卖大卫，不止一次，今次是第二次。他们讲给扫罗听，喂，大卫匿埋在哈基拉山的旷野那里。于是扫罗就怎样带着3000名的精兵又来追杀大卫。但是神是会保护大卫，正如在诗篇的18篇第17节经文说，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喂，为什么扫罗比大卫强盛啊？扫罗3000个精兵，大卫呢600个流民跟住他，是吧？所以扫罗是绝对是强盛过大卫的军队。但是大卫你都不要看小他，他都有他的探子，他知道扫罗在哪里扎营，就在哈基拉山那个旷野来到扎营。所以他就怎样带着他的侄子阿比西去到扫罗的军营来到探营。当时扫罗和他的元帅亚尼尔瞓在营地的中间，四周围都是士兵包围住保护住他，但是所有人都瞓到好冧好冧。为什么？因为是神令到他们熟睡，没有人知道大卫和亚比西进入了扫罗的军营。他们见到扫罗瞓了在这里，亚比西就怎么说？仲不是神的旨意要大卫杀死扫罗，是吧？又来了。当亚比西见到扫罗的时候，他见到他们的敌人，他要杀死扫罗。但是大卫呢？当大卫见到扫罗，他见到什么啊？神的受膏者，不可以攞他的性命，是吧？大卫是不是尊敬扫罗啊？不是，他尊敬神咋。他不是尊敬扫罗啊。其实大卫在隐基底的山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手下叫他杀扫罗，他已经解决了，他不需要再考虑这件事。神的受膏者他是不会伤害，是吧？而且经过拿伯的事件，他知道神是掌权的，神是会为他伸冤，不需要他自己来到做任何事。无论将来扫罗是会死于非命，定是他自然死亡都不紧要， 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他只需要是等待神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为自己来到报仇，来到杀死扫罗。大卫见到扫罗的头旁边插着一根长矛，还有扫罗的水壶，他就将这两样东西拿走了。扫罗的长矛代表什么？其实扫罗的长矛，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在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他三次想用长矛钉死大卫，是吗？记不记得在基比亚的小山上，他拿着他的长矛做什么？开庭审讯审大祭司亚希米纳，是吗？那阵时我就讲过，这个长矛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现在被大卫拿走了，代表拿走了，剥削了他的权柄，他的地位。那水壶呢，代表什么？代表生命啊，没了水行不行啊？没了水不行，是吗？所以今次不单止是剥削了扫罗的地位身份，亦都是威胁到扫罗的生命。大卫和亚比西走到去扫罗营地对面的山上高，当他们认为安全的时候，就向着营地来到讲说话。他首先是跟亚利尔，就是扫罗的元帅来到讲话。为什么他不跟扫罗讲话？喂，他上次不是跟扫罗讲话的？但是扫罗上次是自己一个人嘛，是吧？他就能够跟扫罗讲话。今次呢，扫罗的手下在那里，3000个士兵的，他不想扫罗在自己的人面前受到羞辱，所以大卫他是没有跟扫罗直接讲话，他是跟亚利尔，他跟他讲什么？他说，喂，你的皇上那支长矛水壶都被人抢了，被人偷了，喂，你失职了，你应该受到处分了，他跟亚利尔来说。这个我相信就是原因，为什么亚利尔在说日后这么憎恨大卫，因为大卫在众人的面前来到羞辱亚利尔。如果我们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在说扫罗死了之后，明明神已经说扫罗所有的后裔没有一人能够登上王位，亚利尔仍然希望将扫罗的后人拱上王位来到继承扫罗。原因为什么？我相信就是这一件事留下了牙齿印，所以他是这么憎恨大卫。扫罗于是认出了大卫把声就怎么样？又来发癫了，他说过什么？他说，哎呀，我的儿大卫啊，又来了，叫大卫做我的儿。今次大卫没有叫扫罗做我的父，就是叫他做我的主，我的王。为什么？因为扫罗已经将米甲改嫁第二个了嘛，扫罗不再是大卫的外父，而扫罗亦都没有当大卫好像亲生仔一样。大卫再次告诉扫罗，你为什么要追杀我才得？为什么要对我穷追不舍？大卫说，如果我犯了罪，得罪了神的律法，我愿意献上祭物，求神来赦免我。但是如果我没有做错事，是你听了你手下诬告我，那你和你的手下就应该付出代价。扫罗将大卫赶出了自己的地方，其实对大卫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以色列人来讲，从约书亚的时期，每个以色列人都有自己的封地，他们以自己的封地为荣耀。现在扫罗将大卫在他自己的地方赶了出去，对大卫来说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侮辱。还有呢，在诗篇的27篇第四节，我们见到大卫是一个渴望敬拜神的人。我们有没有渴望敬拜神？有没有每个礼拜日都好像大卫那样渴望回来敬拜神呢？大卫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扫罗将他赶离自己的地方，离开祭司，离开圣殿，他没有办法可以回到圣殿敬拜神。这个对大卫来说是很伤心的一件事。他跟扫罗说什么？我被你追杀， 好似一隻借孤啊，佢话好似一隻跳蚤啊。记唔记得上次佢同扫罗讲乜嘢啊？喺隐基底嘅山洞，佢话你追我，追到我好似一隻死狗一样，好似跳蚤系嘛？今次佢话好似借孤，好似一隻跳蚤。呢啲话语都系本来闹人嘅话语，而家大卫用翻喺自己嘅身上。扫罗点啊？又变到精神啊混乱。佢讲咩啊？佢话系我唔好，我系一个糊涂人啊！我犯罪啊！我唔应该追杀你嘅，我唔应该伤害你。但系大卫相唔相信啊？梗系唔信啦，系嘛？大卫正啊，同佢讲咗一句话，佢话王嘅枪喺我嗰度，可以吩咐一个仆人嚟到攞翻佢。上次佢系切咗扫罗嘅衣襟，代表佢嘅地位、佢嘅身份。今次佢攞咗长矛，亦都系代表扫罗嘅身份地位，但系攞多咗一样嘢，佢嘅水壶系嘛？我有机会取你嘅性命，我都冇做到。嗱，大卫第二次放过扫罗，大卫知道神系会报答佢，因为神系公义。大卫珍惜扫罗嘅生命，但系扫罗会唔会同样珍惜大卫嘅性命？唔会。所以我哋见到大卫系一个比扫罗更加公义嘅人。喺呢个时候，扫罗喺撒母耳上嘅26:25，佢话：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必得胜。呢句话就肯定咗大卫嘅王朝。嗱，喺今次佢哋分开咗之后，扫罗继续走向羞耻，继续走向灭亡，大卫呢继续走向荣耀胜利。最后是登上以色列人的王位。嗱，有好多解经家他们都说，喂，26讲的东西跟24这么相似的。24说大卫叫自己做一只死狗，一只跳蚤。26又说一只借孤，一只跳蚤，是吧？好多东西都很相似的。有好多解经家说，喂，26会不会是24改编的？但如果你看内容的话很不相似。首先我们讲的地点，24在哪里？隐基底的山洞。26呢在树哈基拉山的附近，两个不同的地方。24所讲的是白日，扫罗去大解，是吧？26呢是夜晚。喂，行动又不同，24是扫罗自己摸入去大卫的洞入面，是吧？个山洞入面。26呢是大卫和他的侄子阿比西走去扫罗的营地。还有呢，大卫的行为都不同，在说24是割了扫罗的衣襟，在说26是拿了他的长矛和水壶。讲的说话又不同，24是跟扫罗单独讲嘢，26呢先跟亚尼尔大元帅讲说话，然后先至跟扫罗讲说话。其实呢度我哋见到是有一个好精彩嘅首尾结构。嗱，我都同大家讲过，首尾结构就是一头一尾有好相似嘅经文，然后中间就是最重要嘅部分。一头一尾有咩相似嘅地方啊？都是24和26，大卫有机会杀死扫罗，但是他都没有杀到。然后25呢，给我们看到当大卫将事情放在神的手里面，神就替大卫伸冤，解决了拿伯的事件，惩罚了拿伯，是吧？这个就是保罗在说罗马书的12:19给我们看到。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有没有看到啊？当大卫没有自己为自己伸冤的时候，神就替他伸冤。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在数25是最重要的部分。大卫有没有看到今次他是带迷阿比西他的侄子走去扫罗的营地里面，很大胆的行为。为什么他会变得这么大胆啊？我相信他就是见到在数25神怎样替自己来到伸冤帮助他，是吧？所以他知道他靠着神的力量，他是不需要惧怕。 嗱，大卫其实同我哋都好相似，好多时我哋都好熟灵下，有时系嘛，但系跟住咧又变到唔系咁熟灵，系咪？时时我哋发觉我哋喺处成圣嘅路上，我哋都系会咁样样。大卫都系一样，啱啱佢做咗一件好事，冇杀死扫罗，应该系好高兴，系嘛？应该觉得自己系好亲近神，但系点啊？佢即刻又犯罪，缺少信心。佢走到去非利士人嘅地方，又翻去非利士人嘅地方。今次喺洗格拉住咗大概一年半嘅时候，嗱呢一个我会下一次先同大家讲。大卫流浪嘅生活好快就会结束咯，佢好快就会坐上以色列人嘅王位，成为以色列人嘅王。有一日佢会睇翻转头睇佢流浪嘅生命，佢流浪嘅呢一段时间，佢会见到的确系好痛苦嘅一个经历，但系佢亦都能够喺当中见到神嘅大能、神嘅善良、神嘅怜悯。嗱，今日我哋结束嘅时候，我哋不妨再从呢四个人，我哋话今日系由四个人嚟到分段，系咪？从佢哋嘅身上，我哋能够学到啲乜嘢咧？嗱，首先就系撒母耳。嗱，我哋见过撒母耳系一个祷告嘅勇士，系嘛？我哋亦都话佢系一个敬畏神嘅人，佢唔怕人点样谂佢，佢系怕神点样睇佢。但系扫罗咧，啱啱相反，所以我哋要小心，唔好似扫罗，我哋要学撒母耳。第二咧，我哋唔好学拿伯做一个愚蠢嘅人。拿伯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刚愎自用，系嘛？就系唔听人嘅劝告。我相信亚比该曾经多次劝告佢，但系佢都唔听。但系当亚比该劝大卫嘅时候，大卫就听。所以我哋见到我哋要学习大卫，就好似佢喺诗篇嘅141篇所讲俾我哋听。我哋当人哋责备我哋嘅时候，就好似用膏油淋喺我哋嘅头上，我哋系要接受，唔好拒绝，唔好似拿伯一样。我哋亦都应该好似亚比该一样，一边是信靠神，另外呢亦都要承担责任。好多的基督徒会怎样啊？就说是啊，我信靠神啊，样样交晒给神啊，完全不负责任，是吗？但是亚比该不是这样的，他虽然是信靠神，但他仍然都说愿罪归于我的身上，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他完全是承担罪，承担责任。我哋亦都唔好好似扫罗一样做一个自我嘅人。点解扫罗系会骄傲？点解扫罗系会妒忌？就系佢将自己放喺首位。当我哋将神放喺首位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做一个骄傲嘅人，我哋就唔会做一个妒忌嘅人。嗱，呢个好重要。仲有最后咧，仲有最后就系我哋知道，无论我哋有过几多次嘅胜利，永远是会有一个新的试探，一个新的试验在处等候我们。当我们遇见有新的试探试验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首先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两个问题，我们的回应是不是圣洁的？我们见到大卫，虽然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很多时候他做出来的事未必是那么圣洁，是吧？他会讲大话，他会用他自己的手段。我们要问自己，就是首先我们的回应是不是圣洁，第二呢，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必要。大卫就是他就是求神来帮助自己来伸冤，他有机会他都不去自己去报仇，他就知道他所做的不是必要，留回等神来报应，留回神来为自己来伸冤。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撒母耳上的25章和26章大卫的故事，给我们见到从四个人的身上是能够学习。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撒母耳一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我们不要学习拿伯，不接受人给我们的劝告，愿意我们都好像亚比该，不单止是做一个信靠神的人，亦都是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愿意我们都不要像扫罗一样做一个自我的人，最后是毁灭了他一生。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大卫一样，将你放在首位，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人。 而当我哋面对有试验、有试探嘅时候，愿意我哋都系问我哋自己两个问题：我哋嘅回应系咪圣洁嘅咧？我哋嘅回应系咪必要嘅咧？愿意我哋都能够学习大卫，知道伸冤在神，神必报应，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